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北皋桥北侧，北皋桥南侧到五元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好没有底气的一声 Hello。 为什么？就是因为下班了是吧？ 哎，没有， 忙碌了一天了。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状态的人的一天的状态可能会有一些起起伏伏。 对，到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有点觉得哎，电量耗尽了。 对于我来说，可能今天是差不多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一样，就是可能忙了一天，所以呢，现在我们不妨可以慵懒的打个招呼，不一定每天到这个点我们还跟早上上班的时候打鸡血那个状态。 我们要像那个崔健一样，然后蓝调布鲁斯的那种感觉。 Hello。好吧，欢迎你们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嗯， 谢谢风， 怎么了？ 感谢啊、今天那个风吹雾霾散啊，这个天气呢正在这个好转。 对，就是从今天开始呢，北京的天气陆续开始有所好转，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喜大普奔的消息，就是从今天开始呢，正式开始供暖了。 哦，今天才正式开始吗？ 对对对，前两天试暖来着。 再见工作。 所以是不是应该跟着音乐的节奏摇摆起来了？ 是的，就是现在可以在家里面感受到18摄氏度的温暖。嗯，冬天正式来临了， 就在屋子里面感觉像春天一样啊， 一起摇摆， 摇摆。世界上有很多歌，终于轮到我的歌，清清喉咙，松松筋骨，麻烦你给我4分钟，我闭门练功，没有秘籍可不轻松，就算晚了几拍，做好准备，马上拔腿拼命冲。看看谁在等我，将纯真耳语聋，专属的节奏一旦响起，舞台属于我，拿来关照，再来点尖叫声，一首歌的时间会记得我。别怕 try try try， 记得这节拍，慢慢跟上来，快一起摇摆，双手 fly fly fly， 没什么门牌，黑就是招牌。 节拍慢慢跟着上来， 双手 fly 黑酒是招牌，快一起摇摆，走向左走，走向右走，向前向后向左，跟着我的节奏，走向右走，走向左走，向前向后向右，跟着我的节奏。 一起摇摆，这首歌我们要送给所有已经下班在路上的朋友们。 是的，而且这首歌曲呢，希望我们赶走你们这一整天疲累的情绪， 放轻松啊！下班之后的美好生活在等着你们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这嗓门特别像下班出门那一刻的狂吼啊。 对对对对，你不是说电量耗尽了吗？这个摇摆的事情交给我们了。哎， 我跟你说，这首歌绝对让一个电量已经耗尽的人突然一下好像充满格的感觉。 I hate myself full of peace。 家也知道瓦仔啊，刘德华其实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版本， 嗯， 我恨我痴心、 哦、 其实已经是对这首歌最好的翻译了。 哦， 对，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不是我恨我痴心，是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希望在一顿晚餐之后不会变成我恨我吃太多。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看看今天我们推荐的内容是什么。 王牌推荐，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庾澄庆与开心麻花首次跨界合作，12月14日至16日，爆笑音乐喜剧《嘻哈游记》，让你从头笑到尾。 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欢迎收听。接下来的王牌推荐呢，我们首先从舞台剧的演出方面开始， 是的， 来看林兆华的话剧《聊斋》， 嗯， 今晚开始保利剧院。其实这部话剧呢是张艾嘉和王耀庆来主演的， 对，他是用一个现代人的视角来演绎蒲松龄笔下的爱情故事， 嗯， 也就是说，在这部话剧当中，你能感受到大作家蒲松龄，然后一改以往的这个身份，转换成了另外一个APP 的开发人员 哦， 然后开发了 APP 就叫做斋聊 哦，明白了，明白了，我你兜了半天我才知道你在讲剧情，好吧，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以为你要讲蒲松龄先生的生平啊， 嗯， 但其实林奕华也是说，这不是林兆华，林奕华啊， 嗯， 林奕华他其实说我为什么要创作一部聊斋的舞台剧，其实是说现代人越来越怕跟人聊天了， 对， 不是跟人聊天，是跟人聊天啊， 嗯，对， 因为我们越来越怕人啊，对，嗯，所以说其实这场演出就叫什么的 Why We Chat 啊，就是重点放在聊上面， 对，重点就是让大家能够怎么说，从一个软件当中认识到自己吧，或者说打破这些边界和人能够放飞自我的聊天， 对， 嗯，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是隔着手机屏幕在聊的， 嗯， 这个聊天的效果和你面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啊。好，再来看一下歌手艾弗杰尼，12月8号会在将近纽 club 举行他的一个巡演，嗯， 叫做 Soul Tour 2018全国巡演，就是好像是在中国有嘻哈毕业之后，艾弗杰尼今年陆续和很多人都合作过，比如说何洁还有萨顶顶，推出了两首歌曲，嗯，拜托了和没有烦恼，这两首歌好像很多粉丝都觉得说颠覆了他以往的风格， 对，据说新的专辑要上线，嗯，我今天要听到的是他这首相对比较出名的歌啊， 干嘛听苦情歌，一杯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杯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咬下苹果，问我谁在 delight， 是时间是金钱是你解不开的拼锁，这场战役都没赢过，行情中你无法停泊，争吵从未停过，但是彼此内心在不停起着停火，每个期都已经过，今后剧情是场新客，倔强的看不清回忆，那曾经一分开就怪个星座，失落的自己总责怪自己的黑夜中怒吼，如果我是你会说我爱你， 说不出来别说谎就一定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忙，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用哪种方式纪念算最好的祭奠，还会想跟你见面，虽然只剩几张照片，有开端就有结尾，也许是一个机会，在这匆匆流逝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声感谢，毕竟你是最美好的节目，多少次哽咽你的温柔我还一直记得住，没有所谓对与错，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所有怀疑都陨落，当回头看走的这一路，曾经爱过你恨过你想过你演过你骗过你，不停讲道理找自己搞毛，你深陷这漩涡里，谁能陪你迎风跑，谁是你的避风岛，如果不能问是好就让我来做你世俗宝， 说不着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 深夜的徘徊是思念的道晚。谁先放手，谁又长给谁好看？烛光的对视，连一个人的早餐。酒后的你又在对谁在期盼？ 跳出爱的空与风，很痛也必须放你走。我明白谁都有苦衷，毕竟我牵过你的手。长大的过程中会有雷雨暴风，那就珍惜每一秒，每当你在我怀中。 因为成长，我们偶尔间说散就散。 你看到的冬天， 你看到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 白巧克力的颜色， 也可能是万家灯火的红色。节日的脚步略显匆忙， 又或者冬天应该是橙黄色， 阳光恰好照在你的身上，裹夹在安全感十足的大衣里。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 王牌推荐。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来来来，我们接着来推荐啊。刚才是演出啊，还有这个一个这个全国的巡演是艾弗杰尼的，那接下来是一个综艺节目叫超新星运动会，其实是很多的艺人然后按照家乡地域组成了不同的队伍， 对，进行 PK、 阵容很强大啊。 有谁呢？火箭少女101 啊，李治廷啊，王大陆啊，什么这个魏大勋啊，反正就是各种人，还请到了一些金牌教练来去进行培训，然后呢用体育项目来去做一些比拼。 对，杨超越也在这次比赛当中尽显锦鲤的体质，因为在预选赛的时候闭眼射箭都能够进入到总决赛。 太吓人了， 闭眼射箭。 为什么我会想到的是周星驰的电影？ 哪个？ 九品芝麻官。好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电视剧。 叫做《皓镧传》。我们之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过，日前宣布的说，因为后期制作方面的一些原因将会延期开播。而且这部电视剧我们之前推荐的时候是说，《延禧攻略》的原班人马，几乎原班人马参与演其中。 对，像里面演明玉、李玉、袁春望、高贵妃啊，这些人都演。不过既然是延期播出，我想可能很多喜欢《延禧攻略》的朋友可能要再等一等了。 对，所以呢，我们在一首歌曲当中再回顾一下当时《延禧攻略》的一些情节。 对，不过这是 TVB 版本的那个主题曲哈， 《无常春秋》。 谁曾在意是我的美丽名字？别了昨天，乐观天真的女子，存在预言未知的事，埋没心底。换上蔷薇的刺，留名重千秋，无惧牺牲所有，在挤拥的世界，孤单却仍照旧，无常是春秋，情重只得上头，让手中花开多半奏，谁可以笑着到最后，曾亦泪流。成王败寇，幻变都有着时候，让你远走，让我也得到自由，永要伴随前生，最后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0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们昨天看到一个事件，是一个名为全球华语金曲奖的一个颁奖典礼在澳门进行，有很多人去了，包括像许志安、艾怡良啊、乌兰托雅这些歌手都去了现场。 对，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颁奖典礼现场出现了一件非常抓马的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从中国有嘻哈走出来的女歌手 Vava 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说，这是我见过最乱的一场颁奖典礼，我希望下次能够专业一点，不然这种奖不要也罢。 对，接着就把奖杯摔在地上转身离去啊。事件出来之后呢，有很多人热议，有人说是真性情啊，是 keep real 的精神体现。 也有人觉得说现场不给主办方面子，真的是不是真性情，是没素质。 先别着急评判，稍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件事情的发生，对，到底是怎么回事。从上到下，这哪怕小的事情一样美得夸张。带上有钱，杰斯踩在脚下，嫉妒的也只能在网上叫骂。新一代女王出现，快点都给我让开，我从来不带眼看他们设下的障碍。一换来换去怎么办？一选择头疼。这里好星星，再踩新油门。女王的新衣，耀眼的星星，时尚的精英，搭配什么？看我的心情。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但不能碰我皇冠。我一天当中只有梳妆打扮。Vava 这两年发展的不错啊，他其实除了自己身上的嘻哈的属性之外呢，也试图在做自己的一些品牌的经营啊，包括呢他也做了一些自己的尝试，觉得算是相对比较成功的这个艺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 对，但是这次现场颁奖典礼呢，为什么 Vava 会拒绝领奖呢？之后他说了好几个理由，就是说除了在机场无人接机安排酒店的时候有一些差别对待这些琐事儿之外，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失误，比如说在走红毯的环节主持人叫错了歌手的名字， 彩排的时候找不着人对接，领奖的时候被占座啊。看来啊，咱们先别说别的，这个组织方面呢确实是有待完善的。 对，在这个颁奖典礼的现场 Vava 拒绝领奖之后呢，主持人现场说了一句话，不尊重颁奖典礼的歌手，我们也不要也罢，真的是 real 尴尬。 你是觉得他说这话很尴尬？ 都尴尬。我觉得还是比较注重这个，中国人比较注重面子吧，体面很重要吧。 因为你看他们那个奖项设置啊，我先不说你说的这个观点，因为奖项设置很大方，比如说演员练练凭借《延禧攻略》里面的红墙柳获得了最具影响剧集歌曲 哦，还有歌手崔阿扎获得了最具传播力音乐新人奖 啊，反正就是各种奖项吧，我觉得很有想象力，什么殿堂歌手奖、钻石金针奖什么的， 善得风尚奖。 对，这个奖项是最高奖项，获奖的是乌兰托雅。反正大家可能心里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啊。 不管孰是孰非吧，娃娃在生命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对，说音乐至上，只要大家尊重音乐，以专业的态度做专业的事情，才会赢得互相的尊重。话虽如此吧，但是个人觉得说艺人形象还是很重要的，不然怎么起到一个表率作用呢？ 你是觉得说他不应该这么做是吧？ 对，我觉得说这么做可能现场有点过激，体面还是很重要的。 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觉得这一切都不是很舒服的前提下，他应该 选择隐忍， 不就可以说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嗯、也可能在私底下和主办方进行沟通，或者说下次我不来了行吗？ 哎，我其实跟你的想法呢也不是说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嗯，既然要办这么样一个颁奖典礼的话，我觉得所有的人包括工作人员包括所有的方方面面其实都应该尽善尽美才好、嗯、 对对对， 否则你请这么多人来然后办一个颁奖典礼然后弄得乱七八糟，这个其实我觉得也说不过去啊。 对，所以说组织还是有待完善的， 但是作为歌手来讲的话，我觉得Vava 呢可能也是太想突出自己的个性了。 Real 吗？ 哦，对，我也想他是不是也想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来去把自己的个性呢继续这个人设能够去凿得再实一些、 哦、有可能哈。 所以觉得两方面的说法其实我都不是很赞赏。 嗯 我们就是听到哪儿说到哪儿， 对， 然后以听歌为主吧， 啊，也算是一家之言啊。嗯， 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哎、阳光多灿烂，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欲望难多深，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突如其来的崇拜让你的心跳慢不下来。 后面我们跟了一首 Eason 的《娱乐天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把它听完了，因为时间差不多，我们今天的动力火车974号专列又要发车了。 对 ，Keep Real 的同时，我们还是要赶车为主。 对哈、啊，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带大家一起去和动力火车合唱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动力火车974专列即将发车。跟动力合唱，动力火车20年巡回演唱会，抵达时间2018年11月24号晚上7点半，抵达地点工人体育馆，无数经典歌曲邀你来合唱。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欢迎大家搭乘动力火车974专列，11月24号我们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等你抵达，我们一起合唱。第二站我们抵达1998年，这一年我们演唱了《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当》。 欢迎乘坐动力火车专线，我是列车员艾科。一首歌曲，一个组合，一个电视剧，这一切成为经典，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一定藏着特别的缘分。 我们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无情的情书》，其实琼瑶姐的剧都是很红的。 嗯，是。 对，那时候这个制作人刘天健老师就跟我们讲说，哎、嗯嗯欸，你知道那个琼瑶姐邀请你们唱她的主题曲， 嗯， 其实就是这样这么简单的。然后我们就说，哦，我们那时候也只是想说，哦，唱主题曲，但是那个时候只要唱她主题曲的人，几乎都会红。但是问题就是，只有那些人在唱。李翊君 啊，对， 或者是高胜美， 对， 这样就这些人在唱，然后要换别人很难， 对， 然后可是那个刘天健老师的意思是说，他很希望在他的剧里面有那种很高亢的声音， 对， 因为我们第一张专辑唱的都非常的高亢，可能那个琼瑶姐听到的时候，她觉得说啊，我想要这样的声音， 嗯， 所以她就邀请我们就这样子去促成，就我们就唱了这首歌。 就是用《当》这首歌曲帮大家来找一下回忆，区分一下二位。 可以， 好，来一下。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好的，这是尤秋兴的声音。刚刚没有唱歌的是严志凌。 一首《当》，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了那个追剧的年代。那个《还珠格格》的时代，

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三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好了，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的开场曲，护花使者来自李克勤。 对，护花使者负责开车，天使们负责答题。 今天第一位来接热电话是使者还是花朵？ 天使 啊，来 听一下。 Hello， 你好， 你好， 是一位花朵，怎么称呼你啊？这位花朵， 我叫 Cindy 王是吗？ 之前没有参加过吧？ 之前有 参加过八给一百块吗？ 嗯，是的。 嗯， 哦，你接过我们的电话吗？ 接过你们的电话。 天哪，怪不得我们俩看这个名字特别的眼熟。 哇，你太我只能是说， 怎么说，太幸运了，两次接通， 真的太幸运了。 好，我先说一下啊，今天这个选择 Cindy 的 是 艾科选的。你看我也没有，不要让大家觉得好像，你看，护花使者一定要选女生啊， 对 不对 哈？然后因为我看到他那个 Mark 的信息的时候，后面没有一个小星星，我想说他应该没有被接通过电话。嗯， 好， 好吧， 开始吧，就希望你这次能够成功。不知道你上次赢了没有？ 没有，只得到了小红包。 嗯， 好。既然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 再接五百年，加油加油！希望能够今天闯关成功，好吗？ 好。 请听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会在2018年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那么参演剧目《嘻哈游记》演绎了全新的西游故事。请问这部剧是开心麻花出品的吗？ 是吗？ 不是。 哎呀！ 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还和大家分享过吴莫愁也参演其中了呢。 对，是，而且我们可能五点档的节目没有听过，对不对，Cindy？ 对，因为没有赶到那个下班的时候。 哎呀，好，怪不得。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第一题基本上不会给大家设门槛，不会设这个就是 陷阱 坑，对对对，照着答是基本上都没错。 但是这次还会给你发9.9元的小红包，以资鼓励你。 两次接通电话，两次拿小红包， 什么心情？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嘛，上天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依然还要拿一个小红包。 下回要是再接通电话的话，一看是我们这个电话就直接拉黑。 谢谢Cindy，谢谢你，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 好了，我们再看今天的第二位参赛选手，看看他是谁。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OK， 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二位的参赛选手， 正在接通的路上。然后我们的导播，然后给我在里边挥了挥手，说没有， 对，电话没有打通， 没有接通。 但是像 Cindy 这种情况，我还真的是，我们可能一共也就碰到过两回吧，就是，曾经连线过一次， 对， 然后呢。就是后面又把它连进 了，时隔了很久很久很久。 因为其实我们是会尽量，像刚才艾克其实也说了，甚至说到了我们选人这个小星星啊， 对对对 对，就是说的太很实在啊，就是我们 确实，如果你答过题的话，我们这儿这边会有一个标记， 会有个显示的。 对，但是呢，也不是说我们就不会再选择你了，而是说可能相对来说，我们希望会给新的朋友一些多一些的机会，是吧？ 对，所以今天就是一位新的朋友，来，我们听下他的声音吧。 嗨， 嗨， 嗨，老白好，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怎么过年？ 我很幸运，我很幸运，很幸运， 我也很幸运，对对对，因为 我也很激动的。 我也很激动，因为你我看到你的微信名字，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和太阳神对话哈，给自己起这么一个微信名，你也不怕？ 是辉子吧？ 是到底是哪位？ 我是辉子。 哦， 是我吗？是我吗？ OK，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我看到他名字，会想到另外一个 rapper。 OK， 来过我们节目。 好。辉子要加油了啊！机会， 好的好的， 来之不易。清朝时期，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并称为两宫皇太后。请问，在岁数上，慈禧太后是比慈安太后年长吗？ 蒙一个吧，是。 直接回答，不用说蒙的啊，好吧。 第二道题同样是一道历史题， 好的， 请听题。1754年，清朝名臣纪晓岚在科举考试后入朝为官。那么，请问纪晓岚是那一年科举考试的状元吗？ 是吗？ 不是。 我就不问你那年状元是谁了。好，继续下一题。曾侯乙编钟是我国著名的国宝，请问编钟的主人曾侯乙生前是战国时期的一位君主吗？是吗？ 不是。 答错了，是。 就差一点点，这道题要是答对的话，就有反转的可能性了。 特别小的一个国，就叫曾国。 没问题，没问题，没事，没事，没关系。 OK， 无所谓了。 能记住的只有战国七雄啊。 对，在我们这个时间段，你一定要注意，就是平常的时候没事干，在家多翻看一些历史的题。 我们对出历史题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对， 但是这个出题的范围很广，所以其实 好的好的 题还真是不是那么简单。 对，因为我旁边坐了一个历史课代表。 往事不堪回首啊！好，谢谢辉子，谢谢你。 好的， 依然有小红包送上，拜拜。哎，等会儿，今天我们说到的那个就是 预热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不是， 不是，是当这首歌曲是《还珠格格》当中的片尾曲吗？ 不是。 他所有答不是都是不是不是。谢谢，再见，拜拜。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call in时间结束，今天700元现金红包依然没有能够发出去，明天 是800块了。 对，所以我们继续来听歌，稍 后 是我们的音乐题。 对，联络我们找到白金 FM 杨春，白水的白，人杰地灵的杰。Do you remember? 风火。对，每次叫他名字感觉特霸气，地风火，感觉像一个 召唤什么了， 像一个武侠人物似的。就是他们的之前我们听过的那首最最有名的歌曲就是 September 啊 ，September 九月，但这个版本呢是另外一个复刻的版本。 December。 要这么说，他们能一年十二个月都出一个版本， 我们就特别省事儿，你知道？ 对，反正开场都是那一句 Do you remember？ 从一月唱到十二月。今天的音乐题我们也准备好了，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啊！ 你们的手机准备好了吗？对话框对准到白金 FM， 这次绝对不忽悠你们。 而且今天这首歌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了， 对，非常 熟悉的歌手，熟悉的歌。然后呢，但是我们的问题的方式稍微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样，但是我相信难不倒你们，至少比我们昨天要简单。 对，先来抛出问题，再来听歌，三、二、一。那么，请问这首歌曲当中出现的这位音乐家是谁？ 发到白街 FM， 赶紧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除了最快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还会选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小红包。 是的，我们依次呢会在稍后的时间段为大家揭晓一到五名分别是谁，但是我们只会给第一位朋友发来九块九小红包。 对，记得关注我们的白街 FM， 每天都会有惊喜哦。来听解脱，这是张惠妹的老歌。 爱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热泪越沸腾，我越感觉有点冷，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枯坐到清晨，阳光提房间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渴望 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 正确答案呢，这首歌曲先来说一下，就是来自 J 周杰伦的宵夜曲。其中提到的一位音乐人，他是唱的是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所以是肖邦。别趴下了，起来吧，起来吧。 让我趴一会儿， 一下没 hold 住是吧？ 我特别佩服你这种，你现在我昨天刚跟你说了，说如果一个字马上要说错的话，眼看他说错的时候收回来，然后再把正确的说出去，没想到你学到用到啊，今天这么快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功力，佩服。好，刚才一首歌是来自于 肖邦 周杰伦的宵夜曲。 哎，好好，开玩笑，开玩笑。 你想消谁？ 来自周杰伦的夜曲。 OK， 然后其中提到的一位音乐人就是肖邦。 对，之前我们还想问一个冷笑话来着，后来我打、就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你听听问， 对，周杰伦的夜曲是肖邦的夜曲是谁弹的？ 是谁呢？ 是维尼，维尼弹奏肖邦的夜曲。 你真的好冷， 天气冷了就不冷你。抱歉冷到你们啊，确实是经典冷笑话之一。这首歌是周杰伦的夜曲，但是这首歌很容易被别人记错名字，比如说有人会记成专辑的名字， 十一月的肖邦， 对，有人会记成肖邦啊，反正就歌名也会弄混。 对对对对，刚才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发了信息说约翰施特劳斯，能不能带入其中，就是唱的要是押韵的话。 还有李斯特，柴可夫斯基， 那不应该那个约翰施特劳斯不应该是蓝色多瑙河吗？我的伤心像一口没有水的枯井，我用寂寞的自信描绘后悔莫及的那爱情。今天回答正确第一位朋友，他就是 Lika Joe， 恭喜你。 恭喜。 还有第二位到第四位分别是胡海、霹雳优、胡子、刘小雨。 对，刚才我们已经通知 Lika Joe 发来这个二维码截图的时候，他说我的天哪，不敢相信，比我今天发工资还高兴。 你们今天发工资啊？ 15号。 哎，月中还挺人性化的啊。 好，那你是哪天还得告诉大家。 我就 实在。 好吧， 请客了。 我跟你说，这个不能说，这要说的话，我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实在型主持人。 你要说了，我们肯定得逮着那天。 我跟你一天啊，是不是？ 我不记得了。 哦， 今天是哪天？明天你好。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

纠纷是怎么了？ 争论，就发现说所有的这些年轻的照片，就是林青霞年轻时候照片都很美。 对，所以就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纠纷的，什么可争辩，就是随便选一张其实都很好。所以今天的打卡图就是林青霞年轻时候的一张照片配到她的这段文字，现在念给大家听。 20多岁时的我经常愁眉深锁，眼神迷茫，多愁善感，不知道为什么愁，也不知道有多少愁。朋友说我是为负心词说强说愁。现在我回想当年的照片，才发现年少时候的我那么美，深深的感叹说，当时为什么不懂得欣赏呢？反而会让最该快乐的岁月荒废在无谓的闲愁当中。我和女儿佳倩说，你到我这个年纪，反而会觉得自己很年轻，所以为什么不好好活在你真正年轻的时候呢？ 这段文字来自林青霞，窗里窗外，现在你可以回复打卡两个字，收到图片和文字，也可以把这张图片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被翻唱了无数次的歌，张三的歌，今天配图来自于林青霞的图片以及她的文字 的照片， 对啊，不知道是不是会让你觉得合适啊。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素描，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也是我们的终极 PK 了， 期待一下吧， 到底明天谁会唱歌，就看今天。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主播私房歌， 在我们前两天的对决当中分别各赢一局，所以说今天的比分是1-1。不过今天我们推荐的歌曲呢，两首歌打分之后呢，就会决定说我们到底谁赢了。 1分到10分，你给我们俩最终会打几分呢？ 首先从你的推荐开始好不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容谦的《样子》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用来解腻的一首歌，因为之前和大家分享来自容谦和程璧合作那首歌曲叫做《山之茶》，这首歌是继《山之茶》之后的又一力作，叫做《样子》啊，送给你们。 传说北边茅草屋前依稀看得见，有片翠烟溪水流连也才很新鲜，你搬去吧，去哪里重新认识自己啊，也回来了样子啊，把愿望化成仙，上次雨天姑娘温柔牵着美少年，你搬去吧，可爱之人比这要多啊，别回来了样子啊，告诉你别害怕，那里有他，做自己的样子啊，很难吗， 大胡子能唱一首我觉得很解腻的歌曲，就是想象和照片，包括他这首歌的声音是完全匹配不在一起的。 你看其实大家评分很公正，虽然这个人没有什么 知名度， 也不是说没有什么知名度，可能对于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听友来说可能不是那么了解，但是你看大家只是凭现在就听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些感受， 对， 给了一个相合适相得益彰的分数啊。 谢谢各位， 居然呢、就是拿到了9分这样的高分， 所以我替容谦谢谢你们， 真的 这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他这得请客吃饭了吧，对不对？ 我们刚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在讨论就是声画和人匹配的程度，就是在想象说，如果你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可能跟他整个本人是不太相符的。 对， 比如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应该属于那种很艺术范儿的，就是比现在要再大一码。 你是说像刘欢老师那样吗？ 对，然后没有现在这么高，反差还挺大。 那不就还是刘欢老师那样也挺好的。我觉得声音是会给人想象的，我不知道大家在听我们声音的时候会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但是我觉得音乐其实是可以连接我们的，会让我们的想象去合为一体的。 第二首歌曲和大家推荐的就是风格迥异，是来自 Charlie Puth 这首非常熟悉的老歌 The Way I Am。 对，这其实才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放什么歌你可能会把我们想成什么样。对， 就这首歌就显得稍微不稳重了一点点是吧，没有嘛，时尚感强了一些。 对， The Way I Am 来自 Charlie Puth。 我 今天感觉有点大事不好啊，大事不妙啊。你第一首歌已经九分了。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on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explain this. I don't even think I'm gonna try. And that's okay. I promise myself one day.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ould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Get a little nervous. Maybe I don't go out anymore. Feeling like I really don't deserve this. Life ain't nothing like it was before.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f you go and look under the surface, maybe I'm a little insecure. And that's okay. You know that's okay. I promise myself one day.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放到目前，居然平均得分也差不多7.5分到8分的这个样子。 哪有？明明是9分。 八分。 谢谢你们给我打的高分，送我上 C 位。谢谢你们为了、为了让明天老白献唱，让贡献了一份力量。 那饕餮，你什么情况啊？是吧？我这么多年唱过这么多歌，还没有让你们。 就是还有很多新听众，没有很多新的朋友加入到这个大家族当中，还是觉得想听一下老白唱当年的这个电台情歌的感觉。 就是可能现在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很少会听到狼叫，你知道吧？那种大自然的声音，所以特别想听我唱歌。接下来换我来推荐，好吗？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是男生女生？ 女生的歌，我估计会有些朋友很喜欢，也有些朋友不喜欢。喜欢他的歌声并不代表说你就一定会喜欢这个范儿的，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有创作才华的女歌手。 让我猜一下，陈绮贞？ 不是。另外一位，他其实写过最有名的歌曲是给 Jackie 写的，张学友写的，我是真的受伤了。 王菀之？ 我一直念他王菀之。念法都不一样吗？ 总之这个人是很喜欢的。 安静的听一段，时间不多了，可能我们后面的两首歌都只能听半首。这首歌叫学会。1到10分你给几分？ 你猜不透，你学不会，我的旋律你听见，弦外之音你无解，并肩的肢体语言不够整齐，不够绝对，沉默想讨你安慰，你却当作是自卑。我爱上的是谁？真正的你还是我支配？大部分的时间选错了座位。湿透的落雨大街，脚步仓促，水花纷飞，我的忧郁你发现，心底秘密却搁浅，独自的空荡房间，没有光线，没有音乐，多希望你在面前，却满是寂寞云烟。我爱上的 现在阻止还来得及，因为现在分数慢慢的，刚才本来看也就是平均分八分，现在好像感觉已经升到了8.5分了。 我必须要站出来适时的强调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们这趴的游戏规则呢是，今天如果一旦分数老白高过了我，就证明说明天我要唱歌了，所以、就是、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当然不是，嗯、小安， 你 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你也等了很久了吧？ 没， 最近我在练新歌。 那，撤回刚才的分数啊，撤回，重新来。 这首歌目前的平均得分是8分， 比我低一分。 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我们就不听完了。那我最后一首歌输，如果是满分，我就赢了你，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 满分真的是很难啊，所以稍后大家都知道该怎么打分了吗？ 哎呦，又给了一个10分的啊。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好，我们不用再放片花了，直接来推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很紧张，前面我们的分数呢相差不多，我这首是8.5分，你第一首是9分，第二首呢你是8.5分。 对。 那如果我这首是10分或者9分，我岂不是就赢了？ 那当然不会了，就是大家还 是10分我就赢了，否则就是平手了。 对对对，大家还是比较期待老白唱电台情歌的，对吧？所以这一趴我应该预告一下，1分到5分你会给老白打几分？ 我跟你说，如果要是我要是输了，让我唱，我就唱一首特别特别难听的那种 啊？是吗？要唱那个《遗失的美好》吗？ 什么小邋遢之类的啊？ 不，你唱那个腾格尔版本的《遗失的美好》怎么样？ 隐形的翅膀怎么样 啊？对， 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英文歌。如果你喜欢电影的话，你马上就可以听出来是来自于哪部电影。I'm so in love with you. Let's stay together.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is all right with me. Since we've been together, loving you forever is what I need. 好了，时间到。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又是平均分的有9分，这样的话。打成平手怎么办？ 平手的话，我刚才在想说，要不明天咱俩合唱吧，因为众口难调。 我拒绝。 那不妨就是在最后57秒钟的时间，让大家来投票， 这样可以。 对，发送艾科或者老白，让他唱歌。 对，选谁就发谁的名字到白杰范就可以了。多好听啊，那个电影啊，低俗小说的主题曲，当中的歌啊。 对 ，Let's Stay Together。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等待你们的选择。 明天我们就揭晓答案了。 拜拜， 拜拜。 永泊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